旺旺旺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战马能量音乐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，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，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，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。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。 各位好，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2018年第十期的榜单，我是 DJ 董鹏，集合中国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原创音乐，给你最近一段时间华语原创的能量单曲。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先回顾一下上周的榜单。第十位，李玟琪，再见十九岁。我没让过海水变得不行，在辈子中疯狂的十九岁。第九位，宇宙人，拿下这一场。八位，陈敏，暖冬。车上电台里说是个冷冬，为何我心里总有暖流涌动。第七位，苗凯，初春。 可如今他蹒跚地走在这清冷的街上，怀疑自己是否已被这世界。 第六位，宋茜，屋顶着火。 在空荡街道正中间摇晃，还可以什么陌生。天黑人容易犯错，屋顶会着火。 第五位，旅行团，周末玩具。 看不懂，所以想更了解你，顶着风就这样向你靠近。看不懂。 第四位，陆先生乐队，华年。 可是命运啊。 第三位，毛不易，木马城市。 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，心里想你装不下我想去的远方。 第二位，阿尔达克，失眠症候群。 黑眼圈在发展，失眠症状有什么良方。 第一位，陈一帆，弦上有春秋。 春有眼 照例，从周一到周五，我们在日常节目中向您推荐了五首新能量单曲，分别来自许巍、曹芳、陈奂仁、安虎和叮当。每首歌会顺利上榜，占据新一周的榜单席位。哪些原来的榜上作品会结束打榜，形成重点推荐和循环播放呢？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解一下。来，一起进入本周榜的 Top Ten。 Number Ten。 本周榜第十位是一首上榜的新歌，来自曹芳，被拥抱的荒岛。这是曹芳第一次用别人写的词儿，词作者是王海涛。最近许巍的新歌无人知晓也是由他填词。荒岛不是一个新鲜的词儿了，很多文艺作品里都用到过，不过在这首歌里，这个荒岛 不光只带了孤独，还有遇到的一些问题，犯过的错误，经历的挫折，包括心底的光，他们属于你，所以值得拥抱。这些年曹芳离开了北京，做了很多跟音乐无关的事儿。这回他重新做回了音乐人，去面对和解决一些新问题，都汇集在接下来他要发布的专辑里。这首歌就是释放的第一个信号。 任烽火上喷涌，我在等舞台上就要沸腾的汤，有人被迫迁徙，夜里相拥着哭泣，时代会莫名地喊出个巨响，而我在想着人生中每条河的去向，总是远的。如果这个世界在明天一醒来崩掉，在此刻还是会做个美味的蛋糕，让我睡个安心的觉，就是能被我拥抱的荒岛，总是暖的。 本周榜第九位新歌上榜，来自安虎的《嘿朋友》，这是一首朋友歌，但是又不止于我们惯常意义上的朋友，还包括那些素不相识的陌生人。安虎把对生活的感悟给你带来一抹温柔的友情纱，有对过往的回忆，也有对未来的期许。得意是人生，失意也是人生，你不会寂寞，因为你还有我。另外请你相信，温暖和善意还有很多，不要着急，你想要的岁月都会给你的。 悲伤总潜伏在胸口，时常隐隐作痛，摧残背后添自己伤口，人生的苦与药试着接受，放手的理由，别等那些等不到的结果， 明天以后过自己想要的生活，还有无论如何都要坚持的执着，把那些爱过的恨过的伤过的沉默不说，谁还会在乎那些你的我的曾纠结的艰难生活。嘿朋友，你听我说，没有过不去的沟壑，没有跨不过的星河。嘿朋友，你听我说，你不会孤单寂寞，你至少还有我。悲伤总潜伏在胸口，时常隐隐作痛，摧残背后填自己伤口。人生的苦与忧试着接受，放手的理由别等那些等不到的结果，明天以后过自己想要的生活，还有无论如何都要坚持的执着，把那些爱过的恨过的伤过的沉默不说，谁还会在乎那些你的我的曾纠结的艰难生活。嘿朋友，你听我说，没有过不去的沟壑，没有跨不过的星河。嘿嘿朋友，你听我说，你不会孤单寂寞，你至少还有我。 Fight for it, fight for it，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2018年第十期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，我是 DJ 董鹏。刚刚过去的节目上一节给您公布了两首上榜的新歌，第十位曹方《被拥抱的荒岛》，第九位安虎《嘿朋友》，这一节将公布第八位到第六位的上榜单曲。本周榜第八位来自宇宙人的拿下这一场。宇宙人是一支游走在主流音乐跟独立音乐之间的台湾乐团，他们没有五月天苏打绿那么主流，也没有草东没有派对那么地下，可以说是自成一派，属于比较另类的一支青春乐团。这支乐团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热血励志范儿，虽然成立已经长达14年，但是依旧很青春。拿下这一场就是一首标准的青春战歌，飞过那道墙，飞过所有人的阻挡，今夜的我们绝不退让。 如果只有一次机会，该向前或后退，是之前或去先，是先离或后悔，让兄弟并着肩，你涂弄脏球鞋，让子弹穿越防线，也许会受伤，是种信仰，能再次上场，走过无尽黑夜和暗巷，才能看见光。 1, 2, 3, 4. Number 7. 本周榜第七位，新歌上榜，来自陈奂仁的拉菲。陈奂仁是全能型音乐人，词曲唱编录混样样精通，而且擅长驾驭多种曲风，包括摇滚、流行、爵士、黑怕。这首全新创作的拉菲就是爵士分支下的 funky， 这种风格的音乐律动感是很强，属于比较抓耳的那一类。陈奂仁借拉菲讽刺了一些变质的音乐人，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音乐态度。哎，你去喝拉菲吧，我喝咖啡就行了。 听着背着吉他的男孩，爵士活在他胸怀，即兴发挥做买卖，吃不饱不算光彩，艺术拿来当外卖，资格起了不成才。一天一苹果，妈妈说一生就会远离我，现在我是个苹果，直到有一天喝得起瓶拉菲，可我不必再弹吉他。妈妈说我变了，天天都牛扒龙虾，宁愿继续弹吉他。 后背拉菲托， 背着吉他的男孩，爵士活在他胸怀，即兴发挥做买卖。艺术拿来当外卖，自得其乐不常在。 一天一苹果，妈妈说一生就会远离我，现在我愿意才只是个苹果。直到有一天喝得起瓶拉菲，可我不必再弹吉他。 本周榜第六位，来自苗凯的初春。苗凯有一个标准的北漂故事，这首歌唱的就是他北漂多年的感受，现实跟梦想、渴望和无奈交织在一起。回望过往的苦辣酸甜，想说的话太多了，但是最终都一一放回到心底。在大城市奔波的人都不容易，但是大伙儿依旧坚持走在寻找的路上，因为有希望，这点希望就是坚持下去的动力。 他在初春的城市边缘挣扎，空洞的眼神无助的眺望，那曾是他为之心醉的远方，那里有他心之神往的繁华。可如今他蹒跚地走在这清冷的街上，怀疑自己是否已被这世界遗忘， 在入职的车流中间穿梭，身影在月色下随风摇晃，忘却了曾经的豪言与张狂，再也无所谓嬉戏和悲伤。曲折，历尽无数。

不仅仅在于统一的舞步，他的诙谐幽默和对肢体的创造力同样让人叹为观止。国家大剧院与英国皇家歌剧院、澳大利亚歌剧院联合制作的瓦格纳歌剧《纽伦堡的民歌手》将于5月31号拉开大幕。这是瓦格纳最伟大的歌剧作品之一，也是瓦格纳创作的唯一一部喜剧。热爱瓦格纳的观众可以挑战一下时长5个小时的歌剧马拉松。7月18号到22号，另一部经典抒情歌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也将上演。越剧《红楼梦》是徐玉兰、王文轩等越剧表演艺术家创作的经典名剧，也是上海越剧四大经典之一，更是越剧的代表作品。为了纪念《红楼梦》首演60年，上海越剧院今年2月份以上海大剧院殿堂版《红楼梦》的演出开启了甲子辉煌的全国巡演，并且将于4月13号到17号在国家大剧院连演4场，传承经典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对您的承诺，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，目前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，西三环六里桥到丰益桥北向南方向，以及南四环刘湘桥到科峰桥东向西方向车多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Fight for it, fight for it.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，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，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，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。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。 这会儿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，我是 DJ 董鹏，正在向您揭晓2018年第17的榜单。上一节给您带来的是第8位宇宙人乐团拿下这一场，第7位新歌上榜陈奂仁、拉菲、苗凯的初春本周第6。这一节您将听到第5位到第3位的上榜作品。本周榜第5位是一首新歌，来自许巍的《无人知晓》，这是他给电影《猫与桃花源》献唱的主题曲，歌词是由王海涛创作。之前他们还合作过另一首单曲，就是《第3集》。这首歌表达了一个关于生命的念头，孤独是人生的必修课，它无人知晓，却常伴我们左右。这样的音乐没有任何野心，一如许巍之前的作品，温暖、通透、豁达。那个你熟悉的许少年这次真的回来了。 再激烈情感的再激烈，也像花瓣凋谢，被撕裂，有些梦被撕裂，至少他还深爱，给你狂野，任你流血，没有谁能带你体会你自己，体会没人知道你拥有的宝贝，好心肠。世界无人荒野，没有谁 想带你体会你自己体会，没人能夺走你有的宝贝，永在 Four. 本周榜第四位来自宋茜的《屋顶着火》，这是一首集野性甜美优雅于一身的电音舞曲，它突破了以往舞曲风格的舞台感和表演性，抛开 MV 单说听觉就能给你带来无限的遐想，另外配上火的热情意象，很轻松就能激活我们的摇摆本能。宋茜的第一首正式中文单曲，据说首张专辑不久后将发布，现在的宋茜我个人非常期待。 Number three，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旅行团的《周末玩具》啊，我一直很喜欢旅行团的音乐，阳光、帅气又摩登，听他们的歌丝毫不会觉得什么悲伤啊、抑郁，要么好玩，要么治愈，要么既好玩又治愈。这首《周末玩具》就是既好玩又治愈，平时工作忙没时间想玩的事儿，没关系，听听这首歌就会逼着你想周末应该玩什么，去哪玩。快乐是一种本能，别太压抑自己。周末玩具上榜三周，本周第三。 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，我是 DJ 董鹏。刚刚过去的上一节给大家揭晓了本周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，第五位新歌上榜，许巍无人知晓，第四位宋茜屋顶着火，第三位旅行团周末玩具，最后一节将公布本周战马榜的冠亚军。 Number two， 本周榜的第二位来自陆先生乐队的华年。华年是站在后青春回望青春时的感慨，